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48集，对手。 大家道不相同，我们效忠的是天子，是大周，是李氏江山，若是换成了其他人，那不就颠覆纲常，乱了套吗？ 梁翠山手上的油灯已经快要燃尽了。 我也想劝你放下屠刀，此刻醒悟为时不晚，等到储君登基，还能记你一份功劳。 男人轻啧一声， 既然如此，那你就陪储君走一段吧。 他话音方落，梁翠山就听见墙壁上的小铁窗被撞开，八大营往内丢入了冒着烟的草兜子，狱内霎时间烟雾缭绕，呛得官员们眼袖咳嗽，两眼直冒泪花。潘相见越发笃定太后要杀他，带着镣铐扶着栏杆，在咳嗽声里呼喊着： 重生，重生，快开快开门。 韩城也被惊醒，他打翻桌上的茶壶，把袖子浇湿了，掩住口鼻。梁翠山被呛得站不稳，后边的官员撞到了桌椅，大家在狱内踉跄，仅仅憋了片刻，就踩着桌椅去扒铁窗，想要呼吸。他们一冒头，外边等候的八大营士兵推刀就捅。男人说： 你是官勾案里受到提拔的胥吏，当时下来协办户部的锦衣卫就是沈泽川，这么看来，你是中国放在去都最大的细作。潘侍郎请你查案，你跟薛延卿私底下对账本动手脚，构陷潘侍郎入狱，就是想要搞浑去都的水吧。 梁翠山确实是受沈泽川提拔，但他跟中国没有任何瓜葛，不论是出任绝西还是河州都是公事公办，跟沈泽川连封信都没有通过。此刻听着对方这般说，当即斥道： 污蔑！ 这烟雾着实要人命。潘相杰已经开始砸门，在咳嗽中央求着： 重申，快开开门。 不仅是潘相杰受不了了，梁翠山身边的官员们都受不了了，大家被逼入死路，在这里进退维谷，若是再不见转机，就要活活憋死了。几个狱卒扯着锁链，梁翠山阻拦不及，看那狱门大开，身边的人争先恐后的往外跑。他被撞得跌跌撞撞，还没来得及呼喊，就听跑出去的官员惨叫声起，被八大营当场斩首。 疯了！ 梁翠山撑着墙壁掩面道： 你们疯了！ 他正说着，背上猛地一重，被人从后踹翻在地。韩城朝梁翠山啐了一口，重新掩着口鼻闷声说： 今夜清的正是你们这些以赴风屯的乱党。 院内才冒新芽的树枝簌簌作响，风把散落在地上的账本刮得纸叶乱飞。韩城的乌靴踏断了笔，踢开边上的尸体，在烟味和血腥味里拍着袍子上沾染的灰尘。梁翠山被架了出来，刀都抵在了他的脖子上，他的乌纱帽早就掉了，这会儿头发凌乱，喘着粗气说： 太后杀了储君，这天下也不是他的，你们这群奸臣贼子坏我李氏江山百年基业。你们 悲从中来，一时间竟然说不下去。梁翠山原以为今日必死无疑，谁知那风里忽然传出急哨声，接着天际的日光乍涌，去都王宫的琉璃金瓦当即闪烁起来。戚竹英策马疾驰，仰蹄破开院门，在勒马时举起牌子。他在马匹落蹄时盯着韩城： 我奉储君之命特来督办督军搜城。 韩城不信，他勉强笑道： 储君危在旦夕，哪里还能命令大帅办差？我知道大帅救人心切，可万万不要假传储君的命令。 戚竹英从袖间拿出调令，扔进韩城怀里： 储君批的票子你认不认得？ 韩城看那票子上的朱笔笔迹歪斜，显然是有人握着储君的手批下来的调令。他静了半晌， 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去都情势。城门已经被封锁，八大营还有20000兵力，其主因轻装入都，外边只有2000随行守备军。若是此刻动手，他们还有胜算。齐主因俯身，舞珠滑溜地荡在空中。他说：“ 我临行前特地嘱咐家中老妇，要是半月未归，即可派人来接我。” 韩城指尖攥紧调令，看着齐主因的眼睛：“ 大帅在南陵猎场也曾讲过同样的话。” 齐主因笑起来：“ 脑袋不是我自个儿的，总要上点心嘛。” 太后当年力排众难，让大帅得偿所愿。 韩城皮笑肉不笑，把调令塞进袖中。 谁成想是这般结局。罢了。 梁翠山跌在地上，把自己的乌纱帽抱起来，冲齐主因行礼：“ 多亏大帅早有远见，否则今日只怕要血流成河了。” 齐主因没吭声，他看着韩城后退，直到八大营跟着退了出去，才挪开压在珠臼上的手。他哪有什么远见，不过是吓唬韩城的。齐主因心想：微臣20000督军确实棘手，太后今夜敢如此行事，也是料定他们投鼠忌器，不敢那里监听这条命途。李建廷的呼吸已经平稳，他殿内的所有太监宫娥都被捉拿下狱。储君中毒绝非小事，薛秀卓千防万防还是没有防住太后，宫内是他鞭长莫及的地方。孔丘在殿外说：“ 这些宦官皆是斗烧之辈，若是在主子跟前受了气，有惊人教唆，就敢谋取天子之命，此事须得严查，待他们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再从重处罚。” 孔丘以前主理刑部，跟潘如贵等阉党很是不睦，又受海良仪的影响，对内患憎恶到了极致。此刻把手中的验查引完，对薛修卓说：“ 丹城案既然人赃并获，待田地丈量完，就对六部按刑裁判，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牵扯其中。” 薛修卓精神一振，明白孔丘这是要跟世家彻底清算，便颔首称是。侧旁的藏玉似有话说，但到底没在此刻说出来。去都一场仗刚才落幕，远在端州的沈泽川就收到了消息：今日艳阳高照，丁涛跟立雄坐在廊子底下比赛，把那啃干净的果核往水洼里扔。费胜端着药腾不出手，乔天涯直接拧起他们两个人的后领。丁涛抱头：“ 哎，我们马上捡。”“ 我坐这看了半天。” 乔天涯谈谈：“ 17、18了吧，桃儿？我怎么看着你还要吃奶啊？” 丁涛嘴里还有果皮，色得他直皱眉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 你们不叫我办差啊，我只能坐这儿嗑瓜子了。”“ 嗑瓜子？” 立雄接道。乔天涯一人赏了一脚，勒令他们赶紧去捡果核。他站在檐下看着，边上凑来个禁卫说了些什么。他回头看沈德川正在喝药，杨文玉在说话，便对禁卫点了头，示意放行。不到片刻，颜和如就欢欢喜喜地进来了。他日日衣裳都不重样，但必须绣着元宝和铜钱，闪亮亮的，经过庭院时像只昂首阔步的孔雀。“ 指挥使好，恭喜高升呀。” 颜和如上街前兜着自己的金算盘，探头往里瞧了瞧，小声说：“ 府君进来可好？” 费胜恰好端着空碗出来，冷眼瞧着颜和如：“ 进去见见不就知道了，快点，府君等着呢。” 颜和如的酒窝旋露出来，他边上街边说：“ 见是当然得见，我一日不见府君就想得很。” 他冲费胜笑了笑，仰身隔着距离从费胜边上过去，嗖的钻了进去。颜和如亲切地喊道：“ 府君，我可是盼着。” 沈泽川眼神似有冷色，临窗瞧着他，生生让他把话咽了回去。颜和如悄悄缩起脚，害怕道：“ 府君 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